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看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 梁静茹的《崇拜》，这是她2007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中歌榜的年度金曲，写出了盲目去爱到豁然顿悟的过程。作为情歌代言人，似乎爱情当中的每一种感觉都可以在梁静茹的情歌当中找到相对应的作品。在2007年年度金曲出现了中歌榜20多年300多首年度金曲当中唯一的一首粤语歌曲，而这几年他也在不遗余力的推广粤语歌曲，今年也即将推出自己的一张粤语专辑了，他就是陈奕迅。下面这首他的中歌榜年度金曲《富士山下》，听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听到吴克群为许茹芸创作的《好听》，这首歌也同样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 难留雨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最低气温将在零度上下，天气比较冷，要注意添衣保暖。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地面转为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对户外活动影响不大。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薄冬衣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主令蔡依林靠情歌起家，借助到了周氏的 R&B 翻身，转型唱跳风格，让她的事业步入到了新的高度。2006年推出《舞娘》之后，2007年推出《特务 J》，那这首《日不落》也成为2007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空空的舞来的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云，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懂也不懂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Angela 张韶涵2007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梦里花》，在 Over the Rainbow、 欧若拉、潘朵拉三张专辑之后，张韶涵在2007年的《梦里花》当中展现的是一种成长以及蜕变。2007年的快男选秀让当时还没有正式出道的陈楚生借着在比赛当中的一首原创作品走红，这首歌也是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稍后还将听到老狼的中歌榜年度金曲《北京的冬天》。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